谁都无力挣扎。你还在我心上，亲爱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你的我怎么那么好。如今爱上荒凉的北方，最初的热烈找谁去要。真的不能忘记你，爱不爱不爱不爱不爱也都是你，我真的真的不能忘记你，我爱你。爱不爱不爱不爱不爱却真的不能忘记你，爱不爱不爱不爱不爱也都是你，我真的真的不能忘记你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真的不能忘记你，我爱你。 直到达。

泥巴公社七月清凉家装节，破冰低价，全房家电七元购，装修即送家财险，新房、老房、二手房，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，让您清凉过夏天。热线咨询400-818-6161。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，气温最高，也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候。今天是7月23号，大暑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承受了身心的疲惫，曾经的浪漫让你我极度沉醉，曾经的沧桑让你我不再纯粹，分手时我不知你的去处，也没有说我和你何时再相遇。 总是要在黑夜之中才知道什么是孤独寂寞。我不能再迷惑，我不能再执着，该如何来弥补我的错。

在我心里， 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 身边。